家同地区出现的风险真实存在，显示猴痘病毒可能已经在这些地区传播一段时间而未被发现，至今未有接获死亡报告。他说世卫担心猴痘病毒对弱势群体，例如是儿童和孕妇造成风险，敦促受影响国家发现所有病例和接触者，控制疫情，阻断传播。世卫不建议对这种病毒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34.42， 瑞士法郎 0.979， 加元 1.256， 人民币 6.685， 英镑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美元平均指数报 28,228 跌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52.21 美元，卖出 1852.94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雨带正逐渐移向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多云，间中的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天桥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沙咀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头先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啦，但系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道对出，咁反方向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啦，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沙咀道嘅坏车拖走咗，封路重开。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道，咁反方向去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风力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九龙货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雅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再继续提一提大家，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昨日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就要改道行驶。另外在九龙区码头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的中线就封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荔枝角道144-148号金安大厦、北角柏景台一座、红磡黄埔花园、绿榕苑二座、蓝田村蓝泰楼、土瓜湾帝庭豪苑一座、鲗鱼涌西湾台18号、日义居二座、荃湾大河道57-75号、卓明大厦、牛头角乐华南村敏华楼、东涌影湾园、月桃轩11座、旺角奶路臣街1-1E号、元发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期，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期，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麟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六月九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千禧年代的。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强积金啊，这个制度已经实施了系廿几年啦。咁喺现时的雇佣条例之下咧，雇主可以用强积金的一部分咧，系对冲到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劳工界咧，同埋一啲打工仔咧比较关心呢一个嘅安排，会唔会影响到佢哋一啲嘅退休保障咧等。立法会大会咧，寻日就审议2022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消安排修订条例草案，即是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个安排，就72票赞成，6票反对，11票弃权，通过二读的。今日就应该会是去埋三读的过程的。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个草案，就如果是三读通过，就会最快2025年开始实施，就会划线定名生效日期。就话政府也会承诺向雇主提供25年一共是330多亿的補貼，按年遞減。咁如果僱主咧每年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喺50万之內嘅話咧，頭三年僱主最多係承擔咧每名員工係3000蚊嘅啫。咁啊頭九年最多咧就係50000蚊嘅咁。整體呢一個嘅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安排點睇？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梁小荣。寻日就二读啦，就72票赞成，6票反对，咁啊，就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呢一个草案。今日就应该系三读表决噶啦。点睇啊？即系都倾咗好多年呢一个嘅议题啦。点睇行到呢一步？预计今日系咪会顺利三读通过咧？ 预计今日进行咗全体委员会，系一啲喺条例上边一啲条文、一啲技术性嘅修订，即系讲得比较清楚啲一啲。可能唔係太清楚嘅有關於對沖啊，或者係僱主同即係僱員之間嗰啲嘅情況咧，咁所以睇翻尋日嗰個二讀嘅投票咧，我相信今日三讀都係個結果都係一樣嘅，都係會能夠係通過呢條嘅法案之後咧，咁以後咧僱員咧就可以獲得係僱主嘅供款部分啦，同埋就係真係攞得翻咧喺2000年之前。僱傭條例之下咧，佢哋可以係攞到個長期服務金啊，或者係因為僱主經營上面要係即係執笠嘅時候有呢個嘅遣散費，係享用到呢啲嘅僱傭嘅一啲嘅福利啦。 不過見到有其他議員啦，包括啲商界代表啦，都認為喺疫情之下啲企業就經營困難，而家就唔係一個落實對沖嘅最好時機嘅。尋日應該喺立法會討論都聽到好多唔同呢啲意見啦。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反而有呢個法例令到一啲已經經營好困難嘅公司就係寧願係執笠咁樣咯？ 其實本身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喺強積金未成立之前，即係2000年之前，其實都一直存在嘅。 所以其實是從事即係企業嘅商界嘅朋友，其實有冇強積金嘅情況之下，其實佢哋都應該係清楚嗰個嘅僱傭條例之下咧，僱主要履行嘅責任嘅。咁只不過喺2000年出咗呢個強積金嘅時候，僱主即係為咗係能夠通過呢條法例而係要求政府咧有呢個嘅對沖呢個作用。其實呢個大大係剝削咗嗰個或者係令到嗰個強積金對於退休保障嗰個嘅情況係不理想嘅。所以今日議會上面做嘅其實就係糾正翻以前一啲嘅錯誤啦，令到僱員香港嘅打工仔咧未來嗰個退休保障真係落實到僱主需要供款，僱員亦都要供款咧，令到個制度更加健全，所以其實是一件好事嚟嘅。 嗯，但現實嚟講，的確喺個制度下可以有一啲嘅強積金係用嚟對沖長期服務金啊，同埋遣散費啊嘛。咁對於一啲嘅公司嚟講，會唔會好似真係佢哋所講，已經疫情等等令到個經營環境困難啦，再加埋個法例，令到佢哋就不如如果係有咁多不明朗因素嘅，就立例，會唔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咧？你評估？ 其實本身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唔係一個不明朗嘅因素嚟嘅，即係我唔同意佢呢個講法，因為本身僱傭條例之下其實一直都存在係長期服務金同埋嗰個遣散費。當然疫情之下，某一啲嘅企業可能佢哋面對個經濟嘅情況係有困難啦，特別係旅遊業啊或者零售業界甚至乎都涉及到運輸業嘅。咁但係喺疫情之下，其實我見到就係好多呢啲從事呢啲行業，佢哋都有一啲新嘅想法啦，一啲嘅諗嘅方法，點樣解決你疫情之下一啲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唔存在於不明朗，只係存在於係嗰呢啲嘅企業究竟佢有冇新嘅諗法啊，新嘅工作可以喺疫情之下咧都能夠令到企業咧係可以維持嗰個運作。咁所以亦都係尋日勞福局局長啦都講到，其實僱主未來要再係承擔翻嗰個長期服務金同埋嗰個遣散費，其實只係佔咗咧商界佢哋嗰個開支，即係 0.35 呢個嘅百分比嘅水平，其實係增加嘅情況係唔大嘅。咁所以在於就係企業當中喺未來佢哋有冇一個策略性嘅一個嘅去分布一啲嘅開支點樣處理啦？另外就係點樣再籌備咧，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政府其實係未來嗰25年係承諾咧係對商界有一個嘅補助，而呢個補助亦都高達332億嘅。 嗯，我就想問，因為早前都有一個討論，就係話如果係實施嘅呢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僱員係會搏炒咧？即係所謂故意係希望僱主係解僱佢咧？咁原因就係話，因為而家嘅僱傭條例咧就規定受僱滿5年嘅員工咧，如果係被解僱嚇，就可以攞到長期服務金喎。但如果你自己個員工辭職咧，就冇嘅。即係辭職同埋被解雇咧，似乎拎到嗰個錢咧係有唔同嘅，會唔會有因為呢個原因有所謂搏炒嘅情況咧？ 呢個情況我都即係其實諗極都諗唔通點解有呢個搏炒嘅情況咧，即係只有無良嘅僱主先至即係千方百計諗一啲即係唔係即係實際嘅情況係諗出嚟。如果商界覺得係搏炒呢個情況存在嘅，咁其實以前應該係有啦，即係有喺2000年未有強積金之前嘅話，咁應該都存在好多呢啲搏炒嘅情況。咁但係要留意一樣嘢，要攞到長期服務金或者攞到個遣散費，其實係有一定嘅規則嘅，喺個僱傭條例之下。如果個僱員真係係合理情況或者僱主係因為佢經營困難而係倒閉嘅時候，佢要符合好多條件先攞到。但你睇翻過往嘅情況，好多打工仔都係想揾一份穩定嘅工作，可以解決佢嘅生活。同埋有啲打工仔基本上就係我哋成日講，即係魚唔過塘唔會肥。有啲嘅工種嘅性質，其實佢哋係會因應佢自己嘅情況，每3-4年佢哋都會係自己去轉公司咧，令到佢自己收入都會增加。咁其實唔存在話有啲僱員我做夠5年，我就逼僱主炒我，但係你逼僱主炒嘅時候，其實現時而家我哋講緊，即係喺知識上面啊，或者管理上面啊，好多係從事人事啊，從事培訓嘅話，其實好多呢啲規則或者規矩係令到僱員咧可以遵守個公司嘅規則嘅。咁公司亦都可以透過一啲可能係每年一個嘅 啊，我哋叫做係評估佢嘅工作啊，又甚至乎如果工作係唔好，其實公司都可能會有一啲降職啊，或者係一啲嘅培訓處理，其實不存在呢啲僱主所講嘅情況，只在於就係公司究竟佢自己本身內部嘅機制究竟完唔完善，能唔能夠係挽留到人才，令到個公司嗰個競爭力嘅提升。所以我一直都講緊就係、是，如果強積金能夠係取消對沖嘅話，其實無論對僱員對僱主都好，其實提升佢嘅競爭力，亦都對公司個發展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 另一個關注就係啲僱主話可能會將啲僱員咧就係、是、轉曬一啲短期合約啊、兼職啊、臨時工啊。呢一類去即係唔使去俾個遣散費嗰個責任嘅，會唔會真係有呢個情況，而從而影響到成個勞工市場嘅穩定性咧？ 本身即係出現自雇人士同埋嗰個合約制，其實都唔係即係今日出現，或者係取消咗對沖強積金，去到2025年先出現。其實喺2000年強積金推出嘅時候咧。僱主都意識到呢個問題，其實已經係多咗一啲嘅假自雇啊，甚至乎一啲嘅合約性嘅情況啦，亦都多咗外判，即係有啲公司可能就係見到因為要俾長期服務金嘅時候，佢哋自己合下都會成立一啲子公司，即係滿三年佢就去轉佢嘅 A 公司，過咗三年之後就將呢班員工咧就用外判形式用 B 公司去聘用。其實僱主已經有好多個方法係處理。咁另一樣嘢就係喺2000年推出強積金嘅時候咧，僱主為咗要抵消佢嗰個供款5%嘅時候，其實人工上面已經係除咗1.05%嘅，即係將個人工佢調減咗，然之後咧再加翻上去就係供款嗰部分。其實嗰個時候僱主已經係做咗一啲嘅調整嘅情況，所以其實最終僱主係有好多方法解決呢個問題，最終嗰個受害者其實都是我哋打工仔個情況。所以落實到呢個嘅取消強積金呢個對沖，其實係真係完完整整咁去體現翻我哋香港對於即係打工仔個退休保障。如果你話因為今日我哋取消咗強積金對沖，咁就會多咗呢啲假自雇啊、自雇啊，甚至係合約，其實呢個又係假象嚟嘅。2000年推出強積金嗰時候，其實已經出現呢個問題。 Okay. 只不過未來會唔會惡化呢，我哋就要再睇囉。 好啊，唔該晒梁子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梁子榮呢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嚟嘅，另外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呢一個嘅議題，自由黨主席邵家輝。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邵家輝。昨日就二讀投票啦，6票反對11票棄權嘅，就住呢一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呢個草案，你係其中一個投反對票嘅，係咪都仲有啲咩憂慮呢？又 正如頭先你同阿子榮所講咧，分析喺而家嗰個疫情嘅情況啦，有好多商界其實都係面臨結業同結嘅考慮當中，咁係咪一個合適嘅時間咧？第一點，第二就係最新嘅方案嘅話咧，其實嗰、那個長期服務金咧都仲係維持喺39萬嘅。嗱、我想強調，令到同事咧退休有保障，唔好俾佢預先提走啲錢，令到65歲先攞咧，取消呢個強積金對沖。等佢可以到時候有多啲錢去保障，呢、這個大原則係同意嘅。但係佢如果佢65歲先攞呢啲錢，咁如果佢中間間公司要結業或者係要解僱佢啦，咁其實嗰嚿長期服務金邊個俾咧？咁而家仲係39萬嘅。咁我其實喺委員會嘅時候同勞工處處長提過，其實你可唔可以將佢調翻低咧？因為而家長期已經對嘅員工有保障啦，因為攞唔到錢啊嘛。咁短期你要保障佢，其實佢等佢未又揾到份工之前，其實你幫佢啫。咁其實你應該幫佢一個月啦、3個月定係幾多個月咧？咁你而家累積係39萬，咁呢個數額其實我覺得其實係唔係好合理啦。咁如果你政府唔願意去調整，咁有一個弊病。咁更甚就頭先你提過啦，嗰、那個勞資嘅矛盾，因為新嘅方案嘅話咧，嗰、那個同事其實可能因為唔係公司咗5%，咁有機會有個搏炒嘅情況，或者個老闆可能啲無良嘅老闆會諗下啲方法，又諗點樣候住嗰個員工嗰39萬嘅長期服務金等等呢啲咧矛盾點咧，我哋都好擔心，甚至乎影響到第日嗰啲人會轉做合約制啊，或者轉做一啲自雇制啊，咁令到啲員工本來其實係有勞工嘅保障福利嘅話咧， 即係啲勞工嘅朋友希望保障佢哋，咁到最後尾其實就係背道而馳啦。 嗯，嗱，照樣講啦，你頭先講到話營商環境嗰度啦，先講而家喺個疫情之下嘅影響，但係疫情總會過去啊。咁而家嗰個嘅方案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方案本身係咪個問題唔大，而主要個問題大在營商環境咧？如果只係營商環境嘅時候，係咪足以一個即係投反對呢個方案嘅原因咧？ 頭先我表達咗，頭先嗰三個都係我自己考慮嘅因素嚟嘅。而家嘅營商環境只係其中之一嘅啫。 OK， 咁另外頭先你話長期服務金個咧，你希望調低到幾多？因為而家可以去到39萬啊嘛，都講到。你嘅諗法 是？嗱，呢39萬點樣嚟咧？就係話，如果假設個員工你幫個老闆去做嘢，做每一年個老闆就幫你去儲啦，咁上下就15000一年嘅。如果你做咗兩年，咁咪幫你儲30000咯。咁嗱，依39萬就係佢幫你儲咗26年先做咗39萬出嚟嘅。咁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要保障個員工，其實長期有保障同埋短期有保障嘛。長期有保障，你而家取消強積金對沖，咁佢有5% 到佢65歲先退休先攞，咁長期已經有保障啦。咁你短期有保障就係個同事，如果間公司結咗業，冇咗職位，或者你解僱佢啦，咁佢未曾揾到份新工之前，咁你要幫佢嘛？咁佢揾到份新工唔使幫嗎？咁佢揾到份新工其實需要幾多個時間呢？幫佢一個月、兩個月定係三個月？頭先所39萬咧係講緊你幫佢儲咗一年50000係儲26年儲出嚟嘅，咁所以係咪應該調整翻係一個合理嘅月份咯？ 嗯，你觉得嘅月份系几多咧？合理月份？ 大家讨论啦。正如我头先所讲，你应该帮佢一个月搵份工，3个月、6个月，定系几多个月啦？你觉得应该搵份工？ 另外头先提到话嗰、那个搏炒或者即系令到劳资关系有影响嗰个嘅说法啦。我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话，取消对冲只系翻去2000年推行强积金之前劳资关系嘅光景，就话睇唔到所谓呢啲搏炒嘅情况嘅。有冇留意佢呢个说法或者点睇呢个？ 其實喺呢個70-80年代咧，80-90年代嘅時候咧，大家有留意，其實香港嘅經濟咧，其實係起飛得好緊要嘅。嗰陣時嗰個人工嘅話咧，加幅咧，其實第一就係好多嘅。嗰啲同事話咧，你話佢要係因為佢搏炒去攞呢一份嘅錢嘅話咧，同埋佢哋嘅加幅嘅人工嘅話咧，其實遠遠係係唔合比例嘅。但係近年你可以見到香港，其實你要加人工嘅話咧，其實加到1-2% 即一年嘅話咧，其實都困難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話咧，同埋當時候咧，你要知道其實好多香港嘅勞工嘅朋友咧，對於自己嘅勞工嘅保障，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明白嘅。尤其是80年代嘅時候 ，OK， 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好多朋友對於自己嘅勞工保障咧，其實佢哋好清楚嘅。嗱，等等呢啲嘅比較咧，我相信而家情況係會佢哋會得更甚話咧，就係、是、今次呢個法例。假設新嘅投資咗之後咧，正如頭先所講，佢做滿5年其實就有個長期服務金嘅。咁如果我舉個例子，喺2025年佢做2035年啊，新嘅法例實施咗呢10年，如果話 A 係因為自己離開間公司22500蚊人工，咁去咗新一間新公司嘅話咧，其實係0蚊嘅。但如果話 B 佢係一樣咁嘅人工，但有辦法令僱主去解僱佢咧，其實佢就會攞到150000噶啦。OK 嗱。而家 A 佢頭先攞唔到呢150000，佢年資會唔會帶過去咧？其實佢係唔會帶過去嘅，所以佢唔攞嘅話咧，其實佢就白唔攞噶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好擔心喺新嘅法例實施咗之後咧，其實點解啲人有機會去搏炒咧？而啲老闆擔心佢搏炒嘅情況之下，咁啊不如將佢改做合約制啦，因為佢唔超過5年就唔會合資格攞到個長期服務金啊嘛。咁如果合約係4年嘅，咁其實今日大家唔使嗌交咯。咁甚至乎因為外判咗需要出邊嘅話，咁更加冇咗呢個情況啦。咁呢個就我頭先所解釋俾大家聽，我哋擔心到時候咧，即係啲勞工朋友就諗住幫啲勞工爭取更加多福利咧，到最後尾就適得其反，佢哋嘅福利係更加少。 另外一點就係、是、我見你都擔心一啲中小企啦，係承擔呢個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嘅一啲嘅負擔嘅。不過而家政府就話有一啲措施，包括維持25年嘅資助啦，亦都話即係如果你嘅即係如果每年俾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係唔多過50000咧，頭9年都係會有封頂嘅。咁呢啲係咪唔足夠咧？對於中小企嚟講？ 事實上頭嗰九年嘅話咧，新法例實施喺2025年嘅頭嗰九年咧，其實嗰個政府嘅補貼其實係幾好嘅，呢個無可否認嘅。但如果當去到第10年嘅話咧，其實嗰啲僱主已經係需要負責80% 噶啦，政府只係負責20% 嘅啫。嗰20% 嘅話咧，跟住嗰15年亦都會慢慢退場嘅。 咁嗱，但係條數其實係非常之複雜。咁其實即係等於政府津貼咗幾多俾商界咧？不過嗱，我簡單而言，政府話而家呢二十五年嘅話，佢就會津貼332億啦。咁而全香港嘅雇主而家每一年幫雇員供緊嗰5%，大約就300多億嘅。咁二十五年嘅話咧，其實就等於8000多億啦。咁而二十五年嘅8000多億，政府而家講俾你聽，佢幫你332億，咁你咪知道其實大致上有幾多係商界負責咯。 嗯，我見另外一個方法就係、有啲錢儲喺一個儲蓄專項户口嗰度噶嘛，喺呢個位置有冇一啲即係話調高佢哋儲蓄嘅錢，令到啲公司準備得多啲應付，萬一有啲咩事要俾兩金嘅時候咧？ 嗱，而家政府嘅建議其實就要用1% 咧，就係擺喺嗰度啦。咁呢個1% 嘅決定嘅話，我唔知道政府條數係點樣計啦。咁但係1% 嘅話，當然夠唔夠找條數咧？其實當然其實就唔夠啦，因為其實而家係供緊5%噶嘛。 嗯， 係咪？咁所以但如果你儲得好多嘅話，喺嗰度嘅話，當然都係另外一個令到啲僱主將佢哋公司營運嘅資金咧又鎖死咗，令到佢哋周轉亦都有困難啦。咁點可以兩害取其輕嘅話咧？咁政府就諗下有咩方法解決啦。如果假設其實頭先講話長期服務金佢唔俾佢攞，但係個遣散費其實已經調到好低嘅話咧， okay， 我相信大家爭拗點其實會少好多。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自由黨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今日将会继续审议有关修例。劳工界及多名议员支持修例，认为可以修补强积金制度的漏洞，亦都有工商界背景的议员认为，面对近年经济和环球不明朗因素，现阶段不应该取消强积金对冲。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相信，企业和雇主有足够时间作出调整，适应政策。美国财长耶伦说，拜登政府正是寻求重新设定针对中国输往美国商品的关税，但认为对舒缓高通胀的影响可能有限。耶伦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拜登政府正是研究如何重新设定前总统特朗普对部分中国商品征收的301条款关税。他说关于关税计划的信息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内公布。耶伦认为部分关税最终是由美国人支付，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伤害。不过他说即使降低部分关税可能是必要，并可能有助推动消费物价回落，但认为对通胀的影响或将有限，因为商品只占消费的1/3，而目前仍然未清楚削减关税会为消费者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他重申美国的通胀水平是不可接受，又说通胀不会成为美国一个长达10年的问题，而拜登政府的新冠救助支出对物价上升仅有轻微的贡献。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公布，截至昨天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新增超过50,800宗的发烧病例，全国累计超过4,300,00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210,000人康复。朝中社报道，防疫及保健卫生部门不断提高针对疫情的健康监测，在全国范围排查掌握发烧患者的基础上，提高健康监测和各种检验检测的科学化水准，正確查明是不是感染惡性病毒，保證防疫形勢穩定趨向，深入研究最佳治療方法，確保發燒患者治癒率逐步提升，對各種後遺症作出科學定義，確定在不同病情的藥物選擇和選擇和使用的方法，自家治療和護理中的問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乌克兰不会接受成为欧盟候选国的任何替代方案。

世杰，你睇下呢度几靓，有山又有水，我哋仲等咩啊？ 瑞文，你唔系想以身犯险啊嘛？ 嘿，都落完雨成个礼拜啦，我觉得唔使惊，嚟啊玩下水啊！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山艺教练梁北恒，教大家认识山间危机，大家唔好乱嚟啊！ 而我就请嚟香港有机资源中心嘅团队，分享最新嘅有机耕种。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2022年6月9日，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条例草案，今日继续审议。 新增558宗确诊，当局指疫情轻微上升，但未现严重个案。 政府公布第二批海外认可医学资格名单，包括上海复旦大学。 古特雷斯警告俄乌战争冲击恶化，或16亿人受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关于取消强积金对冲的这个修订条例草案啦，咁就二读方面咧就通过咗噶啦，就72票赞成，6票反对，11票系弃权嘅。咁投咗反对票嘅6名议员啦，分别就系自由党邵家辉、李振强、易志明、纺织及制衣界陈祖恒、法律界林新强同埋选委会界嘅谢伟俊啊。咁11票嘅弃权分别就系经文联卢伟国啦、吴永嘉、杜汉文、地产及建造界龙汉彪、进出口界黄英豪。旅游界姚柏良，科技创新界邱特根，同埋选委会界刘志鹏、吴杰庄、周文港、何君尧噶咁。咁另外劳福局局长咧都提到话，取消对冲其实喺社会咧已经讨论咗相当长嘅时间啦，方案已经平衡咗雇主同埋雇员嘅关注。咁啊，都提到话草案喺通过之后咧，最快2025先至系取消对冲嘅，认为商界咧系有足够嘅时间做准备。呢、这个就系佢嘅讲法嚟嘅。咁另外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最新嘅进展，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有张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诶，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叫啲商人咧就唔好咁贪心啦，得些好易衰回首。根据政府嘅数字咧，由强积金实施咧到2020年咧，其实就已经咧对冲咗咧打工仔300多亿噶啦。呢300多亿去咗边咧，咪就系落咗喺商人个袋咯。点解香港越嚟越贫富悬殊咧？呢、这个系亦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咯。搞到啲人咧，而家咧个个咧都要咧去申请呢个奖金津，系咪先？另外，而家政府咁慷慨啦，嚇、啊！未來25年又俾你打劫多300多亿咯，你仲唔滿足，係咪先 ？OK， 咁啊，主要都係呢一方面。咁對於今日嗰個三讀，你自己估計係咪都可以順利通過啊？都 政府係應該就票嘅，嗰啲商人亦都唔好咁離譜，因為咧擺到明咧，勞工界咧已經係好讓步嘅，基本上應該實行咗10年啊。就好檢討啦，已經拖咗咁耐。 OK， 好啊，唔該曬張女士。嗱，強積金2000年12月起實施咧，直到上年就累計對沖咗超過579億元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尹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尹生，請講。 冇啊，我就好反對過強積金嘅，到而家都。即係我又係僱主，即係以前係僱員啦，而家就半僱主啦。咁其實我覺得。以前行嗰套公积金嗰个年代呢仲好过而家个强积金。即係你问我，我觉得係公积金会好啲，因为点解呢？以前有公积金嗰段年代呢，所有雇主与雇员嘅关系呢会融合好多。起码一样嘢唔会话去就为咗哦唔做啊而去搞任何嘢。因为你而家有个强积金嘅话，其实好鼓励就话，哇！所有人都有强积金喎，随便唔做都得，冇晒嗰个人情味喺里边。因为我真系完全好反对噶，你问我，我完全系反对有强积金呢个问题添。 Okay. 因为就算强积金你系怂恿啲俾啲强积金公司去攞我啲钱去投资，根本就其实。純粹是一個賭博形式。 但講翻對沖咧，如果取消對沖呢一件事又點睇咧？ 取消對沖其實你問我， 我都冇乜意见啦，反对同唔反对都冇乜影响，因为好简单嘅嘢。做我哋呢啲建筑行业嘅，个个都差唔多半头形式嚟嘅。你有冇强积金都系一样嘅，好简单。 OK， 好啊，唔该晒尹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之前如果攞消费券啦，都有留意到八达通系其中一个可以发放呢个消费券嘅营运商之一啦。咁不过因为咧条例嘅规定啊，打击洗钱条例嘅规定就话，如果有实体卡形式儲值而嗰啲嘅未經核實嘅客户咧，上限金額咧就係3000蚊嘅，咁所以就喺派5000蚊消費券嘅時候咧，見到八達通攞八達通去攞消費券嘅市民咧，都要分幾次嘅拍卡先可以攞曬成筆錢啦，就是、因為呢一個嘅條例嘅上限之前咧就有個咁嘅講法嘅咁。咁啊最新咧見到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咧就喺書面答立法會議員嘅時候咧就提到話，政府發放嘅資金咧係唔存在洗錢以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咁金管局咧已經係告知咗相關嘅儲值支付工具嘅持牌人，消費券發放嘅資金咧係無需計入頭先講到呢3000蚊嘅一般儲值限額嘅，呢個説法係點睇咧？即係咪即係代表日後八達通喺法律上係可以將嗰個嘅儲值額係去到3000蚊或者以上嘅咧？咁成個情況咧，又揾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創新，有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早晨。 早晨啊，乐文。 早晨，邱达根。你就系喺个书面质询度都有问到有关于储值支付工具嗰个限额嘅限制啦，系咪你都收到有关于啲市民对于八达通去攞消费券嘅时候嘅一啲意见啊？ 冇错啊，其实你见到市面好多朋友都话，第一分开几次拍卡啦，头先你咁讲唔好方便。咁其实有啲就话，喂，其实我攞咗个消费券，咁我其实真系用八达通嘅啫，我冇其他嗰啲方法能够收个5000蚊。咁我攞咗之后，其实我想买样4000几蚊嘅嘢。咁其實喂，我拍咗得3000蚊啫，咁我自己要補多1000多蚊喎，係咪？咁即係其實對佢購物啊等等想去用嘅消費券都有不便啦。咁除咗拍幾次之外，咁所以其實都唔少人提議係咪可以將個上限加大呢？因為你既然政府一次俾5000啦，咁我係咪攞5000呢？咁所以我入嗰、那個書面嗰個質詢都係呢一個原因。咁其實之前喺大會上政府都有覆過嘅，就話係佢哋條例嘅問題。咁所以究竟係條例嘅問題定係八達通嘅問題呢？咁呢個我第一走去問呢個問題啦。我問題第二部分呢，其實就係關於八達通已經有一個 APP 㗎啦嘛。咁佢個 app 其實係做咗類似實名啦，你要登記啦。咁第二部分就係、是、喂，你實咗名嘅，係咪可以放寬個3000蚊咧？咁所以主要係呢兩條問題。 咁尋日啊，許正宇局長嗰個講法咧，就係提到話即係消費券係嚟自政府發嘅錢啦，咁亦都唔存在任何洗錢或者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咁所以就話唔受呢個法例嘅監管啦，係將消費券計入個3000蚊嘅一般儲值限額。你點樣理解佢呢個講法咧？係咪即係話八達通係可以喺法律上係可以將個3000蚊限額，如果你收消費券啊，就去到5000蚊咁樣嘅即係限額去收嘅咧？係咪咁樣咧？你自己點睇呢個？ 嗱，喺今次嚟講咧，佢嗰度。今次嘅政府澄清咧，我谂第一就系、是、喺今次事件上可以系嘛3000蚊可以提升上去，因为消费券系政府派嘅，就冇洗黑钱嘅担心。咁呢个我明嘅，即系佢之前有呢个条例系因为惊啲人咧洗黑钱系嘛，我张张买10000蚊，咁要俾一沓人咁咪交数咯。咁呢个限额我明嘅。咁佢话就着于今次佢放宽，咁变咗而家个责任就去翻八达通嗰度啦。咁第二就係佢亦都講咗，就係話如果你係實名嘅，我嘅理解就係佢講如果係實名嘅都唔受呢3000蚊嘅規限。咁所以我意思就係話呢，其實八達通係咪都應該去做㗎啦，因為佢已經有咗個 APP 嘛，咁佢嘅 app 係一個實名嘅機制嚟㗎啦嘛。咁所以如果我分兩步，當我實體卡今次豁免咗啦，我將來都限返3000蚊，好，我驚洗黑錢，我實體卡冇登記嘅我都限返3000蚊。但我個 app 嗰啲應該可以唔使限㗎啦嘛。咁、 okay. 如果我個 app 嗰啲唔使限，咁我係咪都要做定工作啦？即、就、係、是、我覺得喺八達通嚟講，咁啊放寬咗個3000蚊先咯。 app 又另一個部分咯，一間先再同佢講，因為我就先講，我見到阿方寶橋咧，資訊科技專家都有提到話，即係當消費券完結之後，如果真係一啲非實名嘅八達通卡嘅金額係超出3000蚊嘅，會唔會好難分啊？邊啲部分係消費券，邊啲係叫一般儲值額？有冇可能係呢一個位會違反個法例咧？ 其实佢今次系政府入 呢3000蚊令到你唔可以超過咗，唔係令到你個卡可以超過咗嗰個3000蚊嘅上限，即係充值嗰度。咁、你到咗呢度完咗嘅時候，你用你個錢會用噶嘛？咁你用咗之後再充值嘅時候，嗰個上限會喺翻度噶嘛？咁所以你再充值嘅時候，那個3000你係都逾越唔到噶嘛？嗰張卡實體卡你冇登記。咁所以如果佢講個部分係過咗之後，有人張卡入邊仲多過3000蚊嘅，我諗係唔會係一個好大嘅比例咯。咁變咗你會唔會呢個又犯咗嗰個洗黑錢嗰條例咧？咁當你個比例唔係好高嘅時候，我就懷疑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啦？ 你覺得個實際做法係咪應該可能喺發消費券嗰段時間，八達通嗰個嘅儲值上限可以去到5000？舉個例，咁但係咧用曬呢筆錢之後咧，就自動會降翻去3000蚊，咁就符合翻個條例啦，係咪？係咪？ 嗱，呢個係嘅，但係我嘅理解咧就好似我諗八達通要解釋多少少。我理解咧好似佢哋要喺個軟件同硬件度做功夫嘅。我唔知八達通個具體工作嗰度係咪可以咁容易喂升高又降低，因為好似咧佢哋要去啲 Visa 嗰度咧，啲讀卡機嗰度需要做啲嘢嘅。咁所以上一次增加嘅時候咧，上一次增加到3000蚊嘅時候咧，八達通就嗰陣時用咗一段時間，好似差唔多成年先至調好曬嘅。咁而家3000至5000，佢係咪咁簡單？即係如果佢個系統係，我諗如果佢準備性好啲嘅，其實對我嚟講，你科技上你有準備好，你係咪可以好快咁令到啲 Visa 提升或者降低呢？因為你將來可能都經常出現呢個情況，而唔係你要實體每部機去調，咁就慘啦。咁你調得嚟都完咗消費券，咁所以呢個具體嘅做法點呢？我諗八達通要解釋一下。 所以你有冇信心呢？即係喺嚟緊暑假再派第二期嘅消費券嗰陣，可以大家係唔使受呢個3000蚊嘅限制，喺個技術上八達通係可以調整到。 咁要做，我諗一定做到嘅。即係你就算派人去每個單位，你 update 下嗰個 Visa， 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動作。即係最緊要你肯派人去啫。咁即係要做嗰下咧，技術上就唔係好難嘅。係佢有冇嗰個人同資源個心去做啦。咁呢個要睇八達通嗰邊點去做啦。即係你話要 update 佢去翻5000，咁你都係每個鋪落去一次啫。咁然後你降翻落3000都係咁，或者你會唔會真係科技上提升少少，將來可以更加好少少，你可以 remotely 去調高調低嗰啲 Visa 嘅呢個上限下限咧，咁我諗呢、這個要佢哋喺技術上係咪要提升啦？ 負責呢個消費券計劃嘅官員啦，早前就都提過話，大部分而家市面流通嘅都係啲不記名嘅八達通卡啦。咁如果增加呢個儲值額咧，又唔見咗張八達通卡咧，嗰個損失會更加高嘅。考慮到安全性嘅問題，應唔應該由3000嗰個限額去到5000蚊咧？ 呢、這個一個啦，咁你變咗唔見咗個損失會大咗啦，呢、這個當然要考慮啦嚇。咁變咗係3000變5000，係咪好大嘅一個分別嚇？定係3000到咗5000就會令大家損失多好多錢？咁呢個我唔知啦。但係我從科技界嚟講，我覺得梗係鼓勵大家用 app 啦，因為你呢個過程入邊就係咪應該推動減少啲實體卡咧？大家擺埋落個 app 度，咁你慳埋張實體卡啦。咁你去到邊度都，你電話第一你做咗實名登記，第二咧你大家個追溯性會強啲。你唔見咗張實體卡，你冇投報，你追唔翻。但係你如果擺喺電話度，你唔見咗電話，我諗大家好快發現㗎啦。咁你嗰個登記咗嗰張卡個卡號喺你嘅 APP 度㗎嘛？咁變咗你如果電話唔見咗，你即刻報失，你等於係報失埋嗰張卡。咁你嗰張卡唔見咗，錢都唔會俾人攞咗，因為嗰張卡會可以 remote 廢咗佢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如果呢個時候應該更加鼓吹大家將嗰張卡咧擺埋落嘅 app 度，我覺得成呢個計劃。 頭先你都有提到話 app 啦，即係呢個手機電用程式係登記八達通卡嗰啲市民，因為已經有曬啲個人資料噶啦嘛，就完全係唔會同呢、這個即係法例呢、這個洗黑錢啊3000蚊限啊嗰個有關係啦。你希望幾時可以做到呢一啲用？程式嘅八達通使用者係可以嗰個限額係由3000蚊係可以調升咧，覺得幾時可以做到咧？ 嗱，我理解上而家咧呢個唔係法例嘅問題，因為法例已經講咗第一洗黑錢嗰、那個金錢唔計啦，但係如果嗰啲支付工具佢係有實名嘅，係唔受啲3000蚊限嘅，我嘅理解就係、是、咁，所以其實今日嚟講都唔係一個法例嘅問題，係個技術提供商嘅問題。咁變咗，如果我咁睇你做實名嘅話咧，譬如以八達通嗰個移動軟件嚟講咧，佢嘅 app 嚟講咧，佢有實名嘅話咧，佢今日都已經做得噶啦。咁呢個係技術嘅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邱達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邱達根係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嚟嘅，休息一陣。 想知政府的最新政策， 想知时事议题的不同睇法。 星期六问责，每星期邀请不同的政府官员、 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去解答你的疑问。 这个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渠道， 尽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长者打针。 市民知道原来啲楼咧系买得起，系可以住得好嘅。 星期六问责，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政府早前就話6月13日起，醫管局的專科門診診所、公務員診所、地區康健中心等等這些醫療處所會實行疫苗通行證，要符合疫苗通的要求，那些服務使用者。又或者如果你是拿到這個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就可以進入，那這些的醫療地方就不包括急症室、一些老人科、日間醫院等等的。點睇呢一個嘅措施呢？見到好似有一啲嘅人士使用者呢都係有擔心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嚴楚碧，早晨。 係，早晨啊 ,Hello, 係啊。 你好嚴楚碧，點睇今次呢個安排係6月13號起喺某一啲嘅醫管局下下嘅部分處所係有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 我睇法就係、是、其實即係我都幾驚訝嘅，因為初初我哋都喺政府裏面都講咗啦，其實就算無論點都好，喺醫院受診嘅人亦都係唔會受到即係影響㗎嘛，無論佢有冇打針。咁但係今次去到原來有冇打針嘅人都可以去醫管局受診嘅時候都有影響，我就覺得即係呢個嘢有少少即係我哋覺得有啲問題囉。 嗯，整體嚟講，因為佢如果你真係冇嗰個嘅疫苗通行證呢，都有另一個方法嘅，就係話可以出示到48小時陰性核酸檢測結果做代替嘅，係咪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咧？ 我當然知道呢個政策，即係佢哋有佢哋嘅難處啦。咁但其實對我哋嘅即係譬如一啲嚴重殘疾嘅朋友咧，其實只要即係出街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即係去一個地點咧，其實都比較困難嘅。咁加上啦，即係首先你嗰啲做核酸檢測嘅地方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全部地方通達啦。即係以我為例，我係一定要搭車先去嘅。咁如果搭車去嘅話，你一定要北部康吧，咁亦都可能要揾一個陪診姐姐同你去。咁跟住你諗下呢件事，其實同覆診嗰個情況已經係一樣咁複雜，未必揾到人啦。呢啲都唔好講，交通上邊你都要再安排。最慘嘅一樣嘢就係咧如果萬一出唔切報告嘅時候咧，佢可能就冇咗個復診嘅機會咯。 嗯，過往有冇試過真係咁樣出唔切報告，或者今次呢個政策啦，係一啲殘疾人士嚟講，佢哋嘅反應係如何？ 其實個反應咧，尤其是未打到針嘅朋友啦，其實佢哋就即刻覺得，哎呀，初初諗緊，即係當自己未安排到打針，或者未知道自己打唔到針，或者真係打唔到針嗰啲，其實嗰刻覺得最緊要唔好影響到佢哋復診。但係當佢哋咁樣嘅時候，令到佢哋就有啲覺得，哎，係咪即係寧願不如唔睇醫生，或者連睇醫生都難咧？其實或者要去到急症，咁佢哋就會覺得呢件事佢哋會有遲疑咯。 即係令到佢哋可能唔去復診或者唔去睇醫生。 會啊，因為你諗下，你連去到醫院，我都可能要諗緊死啦。我做唔做到核酸咧？咁呢個一個 step， 跟住再加埋可能我唔打針，亦都未必就診到。咁我不如唔去睇啦，即係專科甚至係近期咯。即係我聽到會可能有十幾個人都會即刻向我哋個協會度求助，都話即係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咁樣咯。 嗯嗯嗯。如果呢個措施暫時都係話會如期推行啦，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應對方法咧？你哋有？ 其實我哋嘅應對方法都即係只能夠係睇下冇啲，即係真係希望喺政府有個小嘅酌情權嘅啫。係甚至可能係做一個快測嘅檢測俾佢哋都可以即係得咧咁樣。 嗯，其實較早前咧，我見到醫管局嘅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咧都提到話，疫苗通行證都唔係新鮮事，而新安排主要喺啲已經預約嘅非緊急醫療服務嗰度去推行，咁而專科門診診所係其中一個嘅處所啫。咁亦都話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屏障啦，同時都話如果真係情況緊急咧，係會彈性處理啊，以救人為先嘅咁樣。釋唔釋除到你哋嘅一啲疑慮咧？呢、這個說法 唔係我聽到都係。舒服啲嘅，但系問題對於我哋嘅求診嘅朋友嚟講咧，佢唔知嗰個叫做 酌情處理嗰件事，佢哋係點？係咪我安排曬車，安排曬姐姐？我係咪真係去到門口？係咪真係俾我入咧？即係呢個嘢好擔心，因為你去到門口，其實或者前線嘅專科係即係係咪真係會解決到嘅？即係呢件事係好賭博性。 嗯，另外新安排即係個訪客方面咧，就話一定係要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先至可以入去嗰啲指定醫療場所嘅，就唔可以用核酸檢測去代替嘅。呢個又對你哋係大唔大影響？ 其實都會對我哋有啲照顧者去探訪會有大影響㗎。 嗯，最主要係因為係咪好多一啲照顧者都未必有打到針啊？係咪都？ 其實都有，其實好多照顧者咧，其實都可能分真係長期病患者兩樣嘢，同時有咁嘅身份嘅。 嗯，本身殘疾人士或者要復診嘅人士，而家據你了解啦，多唔多係未打針㗎咧？ 其實而家都逐漸都慢慢都有。總之仲有部分，你話真係話多嘅，亦都唔會話真係好多。但係有啲部分真係唔能夠打到針咯，甚至佢哋都有啲連醫生都出唔到一個證明佢係打唔打到針。咁佢就變咗就甚至可能同你講啦，可能你打咗針之後，假設真係受唔到，佢先幫你寫個封信。咁但係呢件事就好大件事嘅，即係你攞個身體去搏啦。咁亦都真係試過曾經有一啲嘅個案啦，係真係覺得真係佢哋好怕，即係都好希望遵守呢個通行證。咁真係勉強打咗針，點知打完針之後嗰個病復發咗，咁復發咗之後個醫生先肯寫咯。咁但係寫完之後都可能三個月豁免咁樣，咁就變咗佢哋咁樣成日都係糾纏喺呢啲咁嘅位度咯。 嗯，半分鐘到啫，你建議一個安排可以點調整？ 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即我哋真系觉得医疗嘅制度其实唔应该因为佢有冇打针而就唔受到医咯，即我哋好希望即会唔会喺一啲真系打唔到针嘅时候，仍然都可以继续可以就诊，甚至一个好似我想话医管局所讲嘅，会唔会真系有一啲更公开嘅证明去帮助好佢哋，系真系可以有豁免呢一个嘅证明书可以入到去就诊咯，系啊。 好，唔该晒严彩碧，多谢你。 好啊，唔该晒你。O K， 严彩碧咧就系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嚟嘅。讲到六月十三号起，一啲服务使用者用到医管局专科门诊等呢一啲嘅医疗处所，都要用到符合到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转头翻嚟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会议已经表明下放工作，等蔡若莲提前交接。据了解，杨润雄已经接受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邀请留任至下届政府。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寻日新增558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快测阳性个案占301宗，变异病毒 B.2.12.1 确诊个案寻日新增14宗，大多源头不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社区出现最少十几条嘅变异病毒传播链。他說 B.2.12.1 比起本土的主流 BA.2.2 傳播力更強，因此難以防備，但患者的病情普遍比較輕微，甚至是沒有病徵，故此住院率和重症率未有上升，疫情是否反彈仍然需要觀察。文匯報報導。 明報報導，英基國際幼稚園烏溪沙一名前行政主任涉嫌向多名家長收受或者索取超過90萬元的賄款，協助13名學童獲該校幼兒班取錄，每個學位涉及賄款2萬至10萬元不等，有家長拒絕行賄，另外有10名家長因為涉嫌提供賄款被捕，來自8個家庭，各被告獲准保釋，聽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應訊，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明報向英基學校協會和該校查詢校方在案中的角色和因應事件有什麼跟進，截稿前未獲回應。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建議優化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由今年12月31日起將膠袋徵費由5毫提高到最低1元，並且收緊豁免安排，包括取消豁免盛載冰凍或者冷凍食品的膠袋徵費。市民购买没有包装食品或者外卖，原则上只是获得提供一个免费胶袋。有餐饮业人士预期修例对于日常运作影响不大，豁免亦都合理。有环保团体就担心部分豁免有灰色地带，影响成效。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昨日朝早发出第二个红雨警告信号，横风横雨之下接连发生行山客遇险和山泥倾泻等事故，其中一名中年女子和朋友到大埔远足，期间在瀑布下的水潭游水，遭涌至的洪水冲走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海陆空搜救 但暂时未发现事主的踪影。另外，西贡北潭路发生山泥倾泻，泥石流淹没两条行车线，没有酿成人命伤亡。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立法會以大比數二讀通過取消對沖機制的條例草案，今日三讀通過應該沒有懸念，最快在2025年實施。強積金實施21年來，打工仔累計被沖走了592億元。商界議員在辯論當中試圖阻撓法案通過。社論說，取消對沖機制，企業的開支增加是不爭事實，除非考慮退場，否則的話就要將其他開支比重下調，提升成本效益。這個是《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入禀高等法院，承認沒有遵守選舉規例，在參選期間三度沒有依時呈交選舉廣告中相關人士的支持同意書副本，申請豁免罰款或者監禁等刑罰和重費。社評說，處罰是道理，豁免是人情，關鍵是法庭秉公處理，讓人見到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由始至終堅如磐石。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講到，醫委會過去兩年四度取消臨床考試，令到外地醫生無法取得執業資格，即使是將上海復旦大學納入認可名單，但是實際上輸入內地醫生只是開大門關小門。社評說，政府必須要積極介入，促成醫委會早日恢復執業試，消除輸入合資格內地醫科生的人為障礙。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除了醫生，香港還需要引入更多的海外各類人才。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八大中心的建設和鞏固，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投入。政府必須盡快制定整套吸納人才的政策，亦都要想辦法讓人才留得住，鞏固發展根基。商報時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嘅快线啦，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景泰街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骏景园；反方向，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咁喺封路方面，西贡嘅北潭路因为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另外，码头涌道咧就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中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富宝花园11座、将军澳广明苑广瑞阁、何文田低庭园6座、将军澳广明苑广新阁、大围名城3期5座、天水围天池村慈平楼、元朗洪福村洪乐楼、大围名城1期1座、元朗建业街62号 聯發洋樓同埋西營盤高街97號麗欣閣。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嘅網頁。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2022年6月9日，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条例草案，今日继续审议。 新增558宗确诊，当局指疫情轻微上升，但未现严重个案。 政府公布第二批海外认可医学资格名单，包括上海复旦大学。 古特雷斯警告俄乌战争冲击恶化，或16亿人受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关于八达通咧攞呢个嘅消费券嘅情况啊咁，嗱过去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储值限额咧3000蚊嘅一个说法嘅咁，咁啊寻日咧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咧喺书面回应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咧，就提到话八达通公司咧冇上调到储值嘅限额咧，唔系受到法例或者監管要求所限嘅，都話已經向八達通公司反映相關意見咁。咁啊，佢提到嘅原因就係話，因為咧消費券發放咧係由政府去發啦，呢一筆錢咧係明顯唔存在任何洗錢以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嘅風險，而呢個風險咧過往係根據譬如打擊洗錢條例啊指引啊嗰度係提到話有呢一個嘅風險嘅，咁啊同消費券咧係唔相關嘅咁，咁所以就可以喺嗰個嘅八達通嗰個嘅限額上限嗰度咧係可以調可以唔受3000蚊嘅限制嘅咁。另外有關於咧6月13號起啊，就一啲服務使用者咧入到去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等等呢13類嘅指定醫療處所咧，都要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咁。電話旁邊咧就係歐女士，早晨。 喂，早晨啊。 早晨，歐女士，請講。 早晨，兩位。早晨，我就係想講下咧，啲人嗱，我都70多歲啦，咁我就要復診嘅要去，但我又冇打針。咁因為我都唔係唔想打，因為點解嗰次我做身體檢查，佢求其同我做咗表面嗰啲好多都冇做，咁佢就話可以打，但我自己知自己身體嘅狀況係點樣。所以我就係話嗱，你好似你咁樣，你叫人打針，你都可以上門啦。我就係點解佢唔即係年紀大同埋殘疾行動唔方便嗰啲，佢可以同人哋上門整嗰個核酸檢測咁咪得咯。 OK， 你是不是都因为今次6月13号这个措施是会受影响，你会去那些专科门诊诊所到看医生复诊的是吗？ 我专科门诊去威尔斯复诊的，我要去。 哦，咁而家点处理啊？即是你未打针啦，又是不是去做一些核酸检测都是有困难呢？ 我要坐轮椅，咁我自己以前可以行得下，我推住个轮椅自己都可以行，自己直情个脚震的不可以行啦。咁我怎样呢？ 你而家谂住系咪都可能要去复诊之前，啲屋企人带你去，或者揾人啦，唔一定屋企人咧，即系揾人特登去做咗一个嘅核酸测试先，系咪要 咁？唔系啊，嗰阵时咧，我去复诊咧，我就特登要揾陪诊嘅，要预约陪诊。 咁 好似有啲真系预约陪诊，如果预约陪诊一次，我哋嘅费用系好高嘅，因为嗱，你陪诊嗰度几百蚊啦，的士来回啦，同埋嗰个门诊诊金80蚊啦，贵都成500多蚊一次，咁你话啦， 對你哋影響好大，明白。除咗即係話係去呢一啲地方要用疫苗通行證咧，因為未打針而係就算有一個嘅代替方法，就係48小時陰性核酸檢測嘅結果。頭先都提到啦，因為要人去陪佢啦，咁亦都提到啲交通費用等等啦。呢個歐女士嘅睇法嚟嘅，仲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早晨。 你好，请讲。 我想讲嗰个八达通嘅问题啊。 嗯、 我即系譬如嗰四，佢而家5000蚊嘛，你用晒咗4000蚊，唔系又唔可以即时增埋嗰1000蚊？我又唔系好明白点解咯。因为你之前系即系嗰4000，你譬如用到2000，你可以增埋嗰2000啊嘛。 嗯。 但系用到4000嘅时候，譬如我而家都未用，用晒啦。咁我要等到下一个月嘅。19定幾多號先至有得？我其實就唔好明呢點咯。另外咧，關於嗰個打針咧，我覺得如果係嗰啲殘疾人士，可唔可以去到嗰度就即刻同佢打咧？如果覺得佢適合嘅話，咁咯。 Okay. 打針其實係好嘅，咁咯。OK， 唔該，拜拜。 好，唔該曬啊，陳女士。有關於頭先講到話八達通餘額上下3000蚊，我哋之前討論嗰樣嘢咧，其實八達通有個嘅回覆嘅，係咪可以提升成個儲值限額嚟講咧？佢就話而家已經係審視緊相關嘅法規要求啦，同時從市民嘅期望、實際操作以及安全性等等作多方面嘅考量。另外，由於八達通已經連結15個嘅零售同埋交通支付點，為咗確保提升儲值限額過程順暢，而且係唔影響市民日常出行，所以話佢哋已經係投放時間作系統更新和測試，這個是八達通公司的回覆的。另外想跟大家講下有關於一些人力資源人才方面的情況。見到議員在立法會的質詢裡面都提到說，現在香港面對人口老化、生育率是持續下降、移民潮導致人才流失、一些的全球爭奪人才等等的挑戰。亦都提到一個的競爭力報告，人才競爭力報告說香港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的排名是跌了的。他在這個質詢都問到政府有沒有這些政策或者計劃是可以挽留到人才或者吸引這些人才是回流回香港的。詳情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有立法會議員是選委會界別的吳傑莊，早晨。 Hey, 大家好，早晨，主持人好。 早晨，吳傑莊，可不可以先讲下你自己留意到香港有一些人才流失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书面质询的？ 是啊，今次提出这个书面质询呢，主要呢就看到香港啊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啦，咁我自己身在的创科界啦，咁好多时都是会不够人啊，即是找不到适当的人才，咁从而听到啲报道啦，咁香港最近话有啲系移居于海外啊，又或者因为疫情出咗去返唔到嚟啊等等呢，咁我觉得呢个问题呢长远嚟讲呢就会有可能影响到香港嗰个多元化经济嘅发展。咁变咗呢今次呢提出呢、這个书面质询呢，希望了解实际嘅数字囉。咁睇到了解个情况先，个数字系几多，跟住之后再睇下点样对症下药去培养自己人才啦，吸引人才啦，同埋留住人才，系主要呢个理念嘅。 嗯，我见到喺书面嘅回复嗰度啦，政府都话会继续巩固香港嘅优势啦，用好中央支持特区嘅政策，为香港各方面嘅发展注入源源不绝嘅新动力。又话会继续加强向市民解说香港嘅前景同机遇啦，等市民认同香港自身以及对国家发展嘅价值啦，对未来怀有希望同埋信心，愿意留港。建港共创未来，点睇呢个说法呢？有一啲加强解说嘅工作，你自己见唔见到呢？呢一番嘅讲法系咪就有助系挽留人才呢？ 我觉得系呢、这个系讲緊其中一部分人啦，咁有部分朋友可能真系有少少对于香港发展前景嗰啲迷茫，咁呢个系实在有嘅。咁但系呢政府解说工作呢，这个我哋系应该继续加强嘅，可以多啲俾到香港市民信心啦。咁亦都呢个其中一因素啦。咁其实好多唔同嘅因素嘅人才嘅嘢，包括就系疫情啦，我哋嘅政策啦等等咧，都系窒碍咗一啲朋友可能系嚟香港啊，或者系出去海外做嘢等等，呢啲都系一啲问题嚟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觉得系我哋作为议员啦，亦都希望同政府一齐啦，去加大解说啦，俾到市民知道，其实嚟紧香港嘅发展咧，系应该系机会生机无限嘅。 嗯，对于一啲人才流失或者一啲香港人离开啦，决定头先提到一啲解说工作咧，系咪就系个关键咧，或者系对症下药咧？ 我諗解說係一部分啦，最關鍵就係實際嘅，因為大家睇你講咩，咁就睇你做乜嘢，同埋結果係乜嘢。我哋嚟緊新一任特首啦，我哋李家超下任特首都講啦，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嚟緊一屆新嘅政府咧，做到實實在在睇到一啲嘢係俾市民感受到、摸到嘅，係香港整個環境、整個氣氛咧，大家喺度生活啊、居住啊，同埋創業就業都好咧，都能夠有唔同嘅機會，呢、這個先係最實際。咁呢個亦都我相信完善咗選舉制度之後咧，咁我哋立法會90位議員啦，咁都係同心協力啦，一條心希望同政府除咗監察佢之外咧，都希望一齊去推動一啲新嘅政策落實啦。咁希望令到香港係嗰、那個經濟環境啊，或者生活嘅質素啊等等咧，都會提升嘅。 嗯，就分你嗰個書面質詢咧，其實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嘅書面答覆嚟嘅。佢提到一啲數字，就話近每半年咧都會發布香港居民淨遷移嘅數字。呢、這個淨遷移嘅數字係點嚟嘅咧？就係、是、香港居民移入嘅數減去移出嘅人數咁。咁佢亦都話咧係冇一啲香港人移居外地嘅直接統計數字嘅咁。嗱，就咁講呢個淨遷移嘅人數先啦，就話2020年就係96,000人。2021年的臨時數字就27,000人，從個數字上呢兩年睇嘅數字上，有冇反映到一啲人才流失嘅情況啦？同你現實或者行業度接觸到、認知到一啲人離開咗香港或者流失嘅情況，又係咪相配合呢？ 呢、這個數字好老實講，就因為佢括住嘅後者為臨時數字啦，即係2021年27,000人。咁呢個數字嚟講咧，即係比我想象中係應該係低嘅，因為我最近睇到啲報道啦，譬如就一啲學校咁講啦，即係一間學校平均都有一班30多人走咗，又或者有啲老師有差不多接近10位咁樣教校，咁呢個數字我感覺上相對多嘅，咁但係出呢個數字係27,000人咧，咁就唔係話咁嚴重嘅，就咁睇個數字。咁當然我哋睇呢個淨流出，佢有啲流入噶嘛，咁流入數字我睇唔到啦，所以今次嘅書面質詢就係想了解即係呢個情況係點。咁但係佢亦都個考慮質詢就話，就未能分辨咧，就係佢哋係咪香港嘅永久性居民嚟嘅，即係入而出嘅數字，咁只係一個淨流入流出，咁嗰啲係啲咩人呢？其實係冇俾到個數字我哋，咁但係總括嚟講點都好啦，我哋睇到今次勞福局嘅答案呢，其實佢都綜合咗好多部門嘅，即係保安局啊、創科局啊、教育局啊等等，咁我都會傾向即係相信呢個數字，亦都去希望即係同政府嗰個解說工作一齊做好啲啦，即係希望令到淨流出去減少。保留多啲人才喺香港發展咧，對大家都有好處嘅。 你自己觀察到，除咗話你哋即係你自己所在嘅創科界睇到一啲人才嘅流失啦，邊啲行業嘅人才流失係比較嚴重咧？而而家有一啲嘅人才輸入計劃噶嘛，係咪又係即係對正到一啲流失比較嚴重嘅行業嘅咧？又 政府嚟講咧，佢其實嗰個專業界別咧，嗰、那個即係輸入人才嗰個咧，就有11項嘅，之前就係、是，咁亦都增加到為13項，咁其實個涵蓋面咧都相對闊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可行嘅，咁但係嗰個審批嘅過程啦、程序啊嗰啲咧，其實都我睇都可以繼續優化嘅，因為有啲人才咧，咁喺海外嚟香港咧，咁其實佢唔一定話具備所有即係要求質素，包括佢嘅學歷啊，即係咩名牌大學畢業啊，又或者佢嘅經驗啊，咁但係咧有啲人才。其實佢唔一定係淨係靠呢啲咁嘅所謂硬指標啊！我覺得所以今次嚟緊再去睇翻呢個人才輸入嘅政策咧，可以再向一啲闊啲同埋一啲相對嚟講可以寬鬆少少嘅，可以參考其他國家，譬如喺美國咧，咁佢有喺直谷嗰度啦，有一個人才綠卡咧，基本上佢個。即係吸引人才嗰個闊度更加犀利嘅，你只要佢認定你人才咧，咁啊隨時就可以去到落地去工作啊、去生活啊等等咧，咁啊有你一啲吸引人才嘅一啲方向咯。 嗯，得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譬如同香港嗰啲吸引人才嘅計劃最大嘅分別係咩？同埋頭先提到話，你舉過一個例子，頭先你舉到譬如學校入邊有啲老師或者學生係少咗嘅咁樣，以教師為例啊，係咪可以用人才計劃或者吸引人才輸入呢計劃係可以補到呢啲人手咧？ 我諗唔同行業應該有啲唔同嘅對策嘅，譬如教師啦，咁我哋其實香港都好多好好教師嘅，我哋大學啊，都可以培養一大批教師出嚟，咁呢個我覺得係反而唔係話即係 最擔心嘅。我反而擔心少少咧，香港就係因為我哋十四五規劃啦，認定香港要做一個新嘅定位，創科中心、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呢啲其實香港嘅人才，尤其是喺創科咧，我見到相當之缺乏嘅。咁呢個係應該喺呢方面嘅計劃咧，要擴闊少少，要針對唔同行業咯，去睇翻點樣去引入同埋培養，因為唔單止係引入嘅，有時我哋培養咧都相當緊要嘅。咁同埋點樣留住，點樣吸引翻，譬如移居咗海外嘅，咁其實佢睇到香港可能過兩年，發展生機勃勃，商機處處，咁佢都會翻嚟嘅。呢個都係香港唔係新鮮嘅事情，過去呢三四十年其實都經常發生嘅。我覺得係對香港嚟講，亦都唔係大事嘅。 你覺得呢啲人才流失嘅趨勢或者情況咧，係到咗高峰未咧，定係嚟緊都會持續咧？同埋頭先講到好多吸引人才嘅方法啦，包括擴闊啊等等，你覺得政府挽留人才方面嘅政策或者做法又如何咧？ 我諗嗱，你先第一個問題啦，到咗高峰未？咁呢個好難判斷嘅，因為其實而家始終都疫情雖然就相對穩定啦，但係都始終未過去。香港都仲有一啲防疫入境嘅政策等等仲喺度。咁呢個咧就要睇翻個政策過咗去之後會點樣。咁其次就係講嗰個挽留人才啦。咁挽留人才咧，其實就我哋新一屆立法會已經差唔多半年時間啦。咁亦都睇到同政府配合我哋啲政策咧推出嚟，新一屆政府好快就上場，咁大家都觀望睇下我哋新一屆政府有啲咩新嘅政策咧，俾到香港嘅新嘅機會。咁呢個咧其實大家都睇緊嘅，咁我都相信人才好聰明嘅，即係佢作為人才，佢肯定係有選擇噶嘛。咁佢睇到呢個地方好嘅，佢自然會留低啦。 但係足唔足夠咧？即係香港而家喺挽留人才方面嘅政策。 我覺得挽留人才咧個政策咧，其實有你話吸引人才咧係需要政策，但係挽留人才最緊要就係做好自己，將自己生活嘅質素提高啦。咁呢個就係最緊要嘅事。咁變咗呢個書面嘅回覆咧，其實都講咗啊，政府會繼續會做多啲解說啦，同埋去即係用好國家嘅政策咧，對香港嚟講咧就係最緊要嘅。 政府都今次喺回覆度有提到，其實多次都有提過，其實係冇一啲香港人移居外地嘅直接統計數字。你覺得有冇需要係做呢一類嘅統計？ 我諗數字多，永遠統計全面咧，對我哋自己嘅自身都係好嘅。咁我相信政府都可以考慮咧，喺呢一方面咧做一啲統計嘅。 其實唔同地方譬如英國啊、澳洲啊等等，都有一啲吸引針對香港人移民的一些的計劃，其實香港政府有沒有需要都有或者比較一下或者參考一下人家的一些吸引移民的計劃，從而是做一些挽留人才措施啊，或者吸引人才措施呢？ 我諗政府係我一路都有提出嚟嘅，應該要多方面去做呢件事嘅。譬如而家傾緊呢條法例就係嗰個單一家族辦公室呢樣嘢啦。咁我都俾一啲意見政府，點樣能夠可以吸引呢啲咁嘅單一政府辦公室，去包括啲居民身份啦，包括一啲稅務優惠啊等等咧。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參考唔同嘅地方嘅政策，包括先你講嘅其他地方嘅呢樣嘢。全世界都在做緊嘅，包括我哋比鄰嘅大灣區內地城市，譬如深圳，其實佢人才政策都非常之吸引嘅。 好，唔該曬吳傑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係嚟自選委會界別嘅。點睇有關於人才流失頭先討論到嘅情況咧？咁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喺回覆度都話，政府咧認為市民打算留港定居或者離開係基於多方面嘅考慮，咁就話會繼續加強向市民解說香港嘅前景同機遇啊。點睇？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在马鞍山银湖天峰第一座的围封强检行动，741人接受检测，发现两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257户，当中38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 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今日将会继续审议有关的修例。劳工界及多名的议员支持修例，认为可以修补强积金制度的漏洞。亦都有工商界背景的议员认为，面对近年经济和环球不明朗因素，现阶段不应该取消强积金对冲。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相信，企业和雇主有足够时间作出调整，适应政策。美国财长耶伦说，拜登政府正是寻求重新设定针对中国输往美国商品的关税，但认为对舒缓高通胀的影响可能有限。耶伦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拜登政府正是研究如何重新设定前总统特朗普对部分中国商品征收的301条款关税。他说，关于关税计划的信息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耶伦认为部分关税最终是由美国人支付，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伤害。不过他说，即使降低部分的关税可能是必要，并可能有助推动消费物价回落，但认为对通胀的影响或将有限，因为商品只是占消费的三分之一，而目前仍然未清楚削减关税会为消费者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他重申，美国的通胀水平是不可接受，又说通胀不会成为美国一个长达十年的问题，而拜登政府的新冠救助支出对物价上升仅有轻微的贡献。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公布，截至昨日下午六点的过去一日，新增超过58000宗发烧病例，全国累计超过43000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21000人康复。朝中社报道，防疫和保健卫生部门不断提高针对疫情的健康监测，在全国范围排查掌握发烧患者的基础上，提高健康监测和各种检验检测的科学化水准，正确查明是不是感染恶性病毒，保证防疫形势稳定趋向，深入研究最佳治疗方法，确保发烧患者治愈率逐步提升。对各种后遗症作出科学定义，确定是不同病情的药物选择和使用方法，自家治疗和护理中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的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32点，升117点，总成交金额14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97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元，升15元；阿里巴巴115.4，升6.6；美团210元，升1.4；中国海洋石油11.52，升3.4；京东集团259.4，升5.2；友邦保险82.1，升4毫；比亚迪股份308.6，升6.6；药明生物71.75，升1.9；快手88.5，升1.05；盈富基金22.4。4.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23，瑞士法郎0.979，加元1.256，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6点，升32点。港金报173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48美元，卖出185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芳嘅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葵芳停车场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山路，近住丽景北巴士总站。重复多次，就系葵芳嘅葵福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葵芳停车场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翻上去丽景山路，近住丽景北巴士总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喺封路方面，西贡嘅北潭路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另外，土瓜环嘅学园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学园街去红磡道方向近住圣提摩太小学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打了两针的中小学生可以是除口罩参与打球的活动，有没有需要收紧一些呢？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绝大部分都很开心的，可以运动，可以去回他的管乐团。我想就不要一刀切戴晒口罩，不应该过分担心，反而就真未打针，快点去打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开咪真系好正噶！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号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6月9日，立法会二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条例草案，今日继续审议。 新增558宗确诊，当局指疫情轻微上升，但未现严重个案。 政府公布第二批海外认可医学资格名单，包括上海复旦大学。 古特雷斯警告俄乌战争冲击恶化，或16亿人受影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就同立法会议吴杰庄咧讨论到有关于人才流失喺香港嘅情况，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觉得政府喺吸引人才、挽留人才方面嘅政策又如何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都头先都讨论过啦，有关于八达通卡嘅一个储值上限嘅问题啊，喺而家用到电子消费券啦发放咗之后啦，因为有一个嘅储值上限，咁令到一啲市民都可能要拍几次卡啊，先可以攞晒成个嘅消费券嘅，点睇咧？1872311，另外有关于咧就系六月中啊，其实系下个礼拜一啦，一啲服务使用者咧入去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呢一啲嘅十几类嘅指定医疗诊所都要符合到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啦，又或者系出示到48小时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先至可以入去嘅。成个安排做法点睇？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有冯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 我想讲下咧，因为我有个老人家咧，住90几岁嘅，佢住院舍嘅，咁但系咧，佢唔识用电话噶嘛，佢点样去复诊咧？嗱，你又冇装心出行啦，同埋佢90几岁住院舍，咁我想问佢要复诊嘅时间，佢要点做咧？ 即系主要系复诊问题。过往有冇去过其他地方要用到疫苗通行证？佢系点样噶咁？ 冇嘅，因為佢住院社，佢係覆診先至出嚟嘅啫。如果唔係咧，嗱佢又唔識用電話嗰啲啦。咁我如果我哋揾人，即係或者我哋陪佢覆診咁樣咧，我就想問下佢點樣做咧要。 OK， 馮女士有個咁嘅疑問，屋企人老人家嚟嘅，一路住院社，如果要去覆診，要符合疫苗通行證，佢可以點樣呢？仲有黃先生，早晨。 喂， 早晨，黃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講嗰個疫苗通行證睇專科嗰個嘅。 嗯哼。 但係點解要點解咁？點解係如果病患者唔係帶菌啫？點解佢哋要一定要咁樣先可以睇醫生呢？ 嗯哼。即是你覺得不需要特別在這些處所都一定要打針，不需要。 不需要住，但是有些病患者真的可能真的需真的不需要這些嘛，真的不想打的嘛。那你不可以要問咯。 嗯，即是都有個憂慮自己的身體是吧？ 不是，我就沒有，我聽到那個聽眾打來覺得感覺好像不是更好咯。 OK。因為見到譬如醫管局之前的代表都話，因為雖然疫情緩和，咁但係都話希望咧喺呢一啲譬如專科門診診所呢啲處所咧，係推行疫苗通行證咧，係希望建立一個嘅屏障嘅保護其他 生 者。 但係嗰病患者已經好痛苦噶嘛，你再整呢啲咁咪搞到係好擾民咯。 嗯嗯嗯，即係你最主要關心就係佢哋就算打唔到針，因為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有個48小時陰性核酸檢測個結果都係睇嘅，呢、這個 都係好麻煩啫嘛，你要人要人氣多一次地方搞嗰啲嘢。 嗯，明白，體諒到成個過程麻煩嘅情況。黃先生嘅意見嚟嘅，18723呢啲，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啱啱提到呢個就係6月13日起喺一啲嘅指定嘅醫療處所，用一個行政方式會實施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嘅咁，包括邊啲咧？就係醫管局嘅專科門診診所啦，婦女健康中心啦，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啦。仲有譬如公務員診所啦、公務員綜合健康中心啦、政府牙科診所啦、地區康健中心啦、地區康健站等等呢一啲嘅指定醫療處所，就係要用到疫苗通行證嘅13日，6月13日起開始，但就唔係話一啲緊急或者提供急切服務嘅醫療處所，包括急症室啊、醫管局普通科門診診所呢一啲咧，就冇話要用到疫苗通行證呢一個嘅要求嘅，咁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關於咧小朋友嘅一啲兒童遊樂設施啊，見到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就希望可以係完善一啲香港嘅兒童遊樂設施。你自己有冇留意到，或者會唔會你係家長有時都帶小朋友去一啲遊樂設施度玩咧？有冇留意到成個情況、成個管理又係點樣咧？18723111，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林，早晨。 大家早晨， 早晨林林，你是提出呢个系一个议员议案嚟噶，就 系 话 系啊， 全面完善本港儿童游乐设施，可唔可以讲解一下你个议案包括啲咩内容啊？ 其實最主要是咧，我哋見到咧，其實香港嘅兒童遊樂場，甚至乎兒童遊樂空間咧，其實個比例成個規劃咧都係欠奉嘅。雖然之前咧曾經政府講過康文署嘅一啲遊樂場設施，我哋會逐步將佢哋優化完善㗎啦。咁但係如果係譬如話啲公屋咧，或者一啲 open space 咧，其實呢啲咁嘅地方，我哋應該係點樣定位、點樣去做咧？其實都冇一個計劃嘅。如果淨係康文署嘅一啲公園嚟講咧，其實你都拉唔穩個比例嘅。其實好慘啊！如果你哋睇翻數據嘅話咧，我哋香港咧其實有成99% 嘅一啲斜滑梯啦，係 under 2米以下，咁基本上同爸爸個大髀斜落嚟咧都冇乜太大分別噶啦。咁呢啲 兩米高啲嘅，兩米高少少嘅有忽子同埋 係咁，但係嗰個斜度或者個刺激程度，好多人可能覺得喂遊樂場你咪擺嚿嘢喺度俾小朋友玩咪算咯。咁、但係其實唔係咁啊，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小朋友嘅感官啊，或者佢嘅社交能力啊、解難嘅能力啊，其實一定係 through 遊戲，你冇可能叫佢話我上個 Zoom 或者喺個課堂度揸住本書就學到，佢一定係 through 遊戲去學習。我哋而家其實 Covid 已經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影響，但係我哋嘅本身嘅設施做唔到嗰個 stimuli 嘅效果，即係刺激唔到佢嘅感官系統啊，甚至乎係手腳協調能力咧，而家都係會有問題。咁其實係幾大問題嘅。另外頭先我所講就係一啲面積啦，其實講緊咧，如果睇翻數據咧，中西區嘅小朋友咧，平均擁有嘅一個遊樂場面積咧係有0.55平方米嘅，但係葵青區咁密嘅人口咧係得0.16嘅啫。咁如果我哋可以喺一啲規條上面規限翻，我哋每一區list standard 大概應該要有點樣？ 個定位應該是怎樣去做。如果看回外國的例子呢，其實是講緊他們會有一個小社區的設計，說小社區大概多少人口，它應該有些怎麼樣的 level 的一些遊樂設施，再大一點的區應該怎樣去做，或者整個他們叫一個 state 啦，我們可以用整個香港放大來去看應該怎樣，整個策略怎樣去做，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的，但香港是沒有的。咁呢一方面其實真係要做，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咧，其實係一個成個即係成個世代、成個 generation 嘅一個問題。 嗯，我想先講你第一點先，即係頭先你譬如提到上滑梯嗰啲，根本可能個趣味性都唔係好夠，甚至嗰刺激小朋友去玩、吸引佢哋嘅程度都唔夠。你覺得最主要個問題或者政府嘅角色嚟講出咗喺邊度咧？點解會出現一啲遊樂設施可能個吸引度比較低？或者你係咪都聽過一啲家長小朋友點樣反應咧？ 會啊，其實嗰個最主要問題就係政府 procurement 嗰度，佢哋因為要 standardize 叫做標準化所有東西咧，基本上都係買一啲預製組件嘅一啲玩具啦，一啲遊樂設施啦。而嗰啲遊樂設施嚟嘅時候咧，佢本身咧已經有一張叫做安全系數嘅 cert 嘅，因為所有呢啲咁樣嘅遊樂設施其實佢都要攞一張 cert。如果係由零開始去設嘅，譬如話好似屯門公園咁樣情況，佢要申請咧都可能要搞成六七八個月咁樣情況。咁多數咧， 你要講講先，可能未必個個知屯門公園嗰、那個。有咩特別先？屯門公園嗰、那個？ 屯門公園咧，應該係如果有小朋友，大家應該都知道啦。而家香港嘅家長咧，要長途跋涉啊，我有好多朋友都揸成個鐘車，甚至乎有啲要坐車過去咧，都係為咗要帶小朋友去屯門公園度玩嘅。咁、屯門公園入邊有沙，有水啦，有沙啦。咁呢啲係對小朋友感官啊、協調啊各方面咧，都有一個刺激度，都會好好多。咁、其實呢啲咁樣嘅東西叫做有大自然大自然元素嘅一啲遊樂場，香港係極少啦，基本上接近係冇啦。咁但係其實頭先我有所講啦，其實所有嘅遊樂場嘅本身嘅設計，首先同附近嘅環境嘅一個點樣融合啦，佢點樣可以幫到小朋友去佢哋嘅感官刺激啊，甚至乎佢嘅手腳協調能力啊、解難能力啊，咁而家預製組件嗰啲咧，相對嚟講咧，真係做唔到呢方面嘅東西。所以我哋其實係你講啦。 但預製組件嗰個係咪即係政府可能著眼點就係安全？係 啦。 點樣平衡咧？其實安全同埋嗰個刺激吸引度嗰度。 其實你找專業設計師設計就不會不安全的，咁最主要是花時間，但係個問題我哋係咪真係為咗安全而就係每年基本上用咗九成九嘅錢，全部去買一啲根本其實幫唔到件事嘅一啲嘢嚟咧？嗱，呢啲咁嘅遊樂場其實我哋每年使嘅錢唔係少嘅喎，我哋十八區都有擺咁多落嚟，咁但係嗰件事連小朋友都話媽咪好悶啊，我唔想去玩啊，咁其實係咪真係好咧？甚至乎我頭先講有個即係 racial 嘅問題啦。咁我哋係咪一啲基層家庭嘅小朋友，直情佢連玩都要輸喺起跑線啊？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弊嘅。我哋作為香港一個咁樣叫做超發達嘅城市，我覺得呢樣嘢係接受唔到。我哋呢樣一定要平衡翻，大家有個公平嘅遊樂嘅一個 right。有錢嘅家庭佢可以俾200蚊去一啲 playground 嚇飲杯咖啡咁啊，小朋友自己玩。但係冇錢嗰啲咁點咧？佢、 okay. 爹哋媽咪對200蚊食飯已經好緊要咯，我仲要俾200蚊去玩冇可能。咁佢留下就只可以玩一啲冇趣味性、冇刺激性、限制住佢創意嘅一啲遊樂場。所以我諗呢個問題唔係一個咁簡單，淨係玩一個字嘅問題，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嘅 generation problem。Okay. 我哋點樣可以喺就是、政府作為去地方嘅一個設計人係嘛？你可以點樣去喺規條上面去做得到？其實康文署有好多人好願意將呢件事做得好，但係因為佢哋嘅每年嘅分定可能都係限咗咁多錢㗎啦。咁但如果有一啲咁樣咁 popular 嘅一啲遊樂場咧，其實佢使嘅錢 maintenance 就會多咗。咁其實喺佢哋批款或者撥款呢方面，係咪可以做得多啲咧，或者 flexible 少少咧？咁呢方面都希望可以政府整體咁去考慮翻。 嗱，講到兒童遊樂場啦，施政報告2019年嗰陣咧，就係話會改造一啲康文署下啦，超過170個嘅公共遊樂空間咧，一個五年計劃啦。但係兒童遊樂場其實唔係淨係喺康文署先至有噶嘛，有啲公共屋邨都有噶嘛。我見你嘅議案入邊都提到呢一點噶，係嘛？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我哋唔止啦，即係我以前都有跟過好多海濱相關，其實海濱入附近都有好多 open space， 有啲亦都唔係康文署管理，可能係地政署去管嘅。咁呢啲地方其實都有用嘅喎，我哋係咪有都係晾咗喺度乾曬地咁樣咧？其實都要諗清楚，其實對每個社區而家一起樓就講緊一個屋苑有成六七八棟嘅，每一棟就四五六十層咁樣情況之下，咁咁多人搬入嚟，有好多都有小朋友嘅喎，佢落到樓下都可能冇嘢玩。咁樣嘅情況，我哋係咪真係咁樣去接受？定係我哋宏觀咁樣睇我哋嘅 time planning？ 第時係點樣情況？我哋點樣 standardize 咗佢個公共叫做公共遊戲空間？ 免費嘅，政府提供嘅，可以提供到啲乜嘢？呢個 space 俾佢，可以提供啲乜嘢 quality 嘅東西俾佢哋？咁呢樣嘢係需要去整體去睇嘅。 嗯，喺康文署嘅一啲兒童遊樂設施啦，同公共屋邨嘅兒童遊樂設施管理上出嚟嘅設計等等，有冇啲咩分別觀察到嘅咧？ 我相信而家康文署自从上次做咗 report 之后呢，其实佢哋嗰个諗法已经系前瞻咗好多㗎啦。包括头先我所讲话屯门公园嗰个成功嘅例子啦。咁其他部门呢仲系未即当然啦，未有人踢佢嘅，可能未需要系一个最主线佢需要去做嘅东西啦。咁但其实建筑署之前都出过一本 guideline， 系 for 一啲 designer， 如果你要 design 一啲游乐场嘅话呢，你应该睇啲乜嘢。咁我尝试过喺网度 search， 其实呢份 guideline 呢就未摆出嚟嘅。咁其实我其中一个建议，其实我一阵发言我都会讲㗎啦，其实就系话，其实呢本 guideline 既然做咗出嚟，用咗公帑做出嚟，点解唔 share 俾大家去睇，作为一个 open 嘅一个 document 呢？因为大家都唔好唔记得好多一啲旧嘅屋苑，可能二廿几三十年嘅私楼，佢哋啲游乐设施都旧㗎喎，佢都想换㗎喎。咁佢如果你有本签书话俾佢听，咦，原来呢啲要注意，而家最新对小朋友好系咁嘅样情况，咁佢都可以睇多啲，了解多啲，甚至乎一啲地区人士，譬如话一啲区议员系负责地区嘅一啲同康文去夹，我哋应该用边一种类型嘅设施嘅，咁俾佢哋多啲了解。但系咧，亦都系好事嚟。咁所以有好多东西我哋可以做多啲。 讲埋仲有一点，我见到你有个建议话加大买地条款，系咪可以引入即系话啲儿童游乐设施喺个条款度嘅鼓励佢哋？呢个系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象征意义嘅时候话睇啦。我头先咁样讲，两米以下基本上arm reach 咯，你举高少少咁就冇啦。咁其实对好多小朋友，我谂之前都好多一啲媒体报道都有讲过啦。我一啲就话睇其实唔够长，唔够斜，唔够刺激，其实小朋友都觉得闷。咁你其实你使咗钱嘅，本身买嗰嚿嘢落嚟，嗱你设计埋，你其实就算铺嗰啲胶地都唔系平嘅。咁我哋买咗呢啲咁样翻嚟，嗰、那个效果又做唔到，咁其实你嗰、那个你成件事其实你等于嘥钱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林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林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黄生系。 系，咁头先阿林林亦都讲就系话嗰啲就系两岁至五岁嘅儿童嘅，侧边佢有送个牌喺度嘅。就是俾啲幼兒玩嘅嗰啲壓力板啊！ 咁黃生，你個心機個回音位大聲係咪開咗？ 好，咁嚟講咧，就我即係、就是、我有時經過咧，我見到嗰啲係中學生上去玩，即係仲喺度係咁壓。咁你知咧，佢計 weight 重量嗰啲咧，係計小朋友噶嘛。咁我有時變咗勸嗰啲小嗰啲中學生，你去嗰邊玩啦。即係變咗嚟講，你起啲太幼兒嘅嗰啲咧。咁啊，見咗頭先阿林敏議員講，即係其實屋邨咧有幾多兩歲至五歲會抱個 B B 落去玩咧？啊，即係普及啲咯，我覺得就應該。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黃生，仲有劉女士嘅早晨。 係啊，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請講。 係啊，係啊，想即係反映一下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嗰個嘅情況咧，就都即係覺得係好唔方便啊，令市民同埋亦都咧係好擔心，因為都要帶一個老人家啦，即係我爸爸咧就佢都接近九十歲，咁佢就冇打針嘅，都即係托賴啦，都係冇咩特別嘅即係情況啊，或者確診嗰啲係啦。咁我自己都打咗一針啦，咁但係之後有副作用，所以咧就都冇再打。咁就但係嗰個疫苗通行證就好似限制咗即係一啲嘅。我哋一啲即係基本嘅一啲即係自由啊，或者係即係睇醫生嘅權利啊咁樣咯。 嗯嗯，但如果話要保護醫院入邊或者其他服務使用者，呢、這個原因又點睇？ 咁如果佢係有呢一個嘅設施，咁我哋都即係冇辦法，咁啊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係要我哋去即係做檢測，咁但係嗰個又點樣可以方便翻一啲長者咧？即係我嘅長者就住喺屋企啦，咁但係有啲。長者即係住喺院舍或者係其他啲行動唔方便嘅又或者可能佢係獨居嘅，咁可能呢啲都要即係考慮翻去即係點樣去照顧佢哋嘅即係需要咯。 嗯，即係你會陪阿爸爸去復診，會去到頭先講話，譬如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呢一類嘅係嘛？ 係啊係啊，佢都定期去做呢一啲嘅復診嘅，係啊。 咁點算啊？嚟緊就譬如六月十三號就話開始。 係啦，佢嚟緊嗰個就係八月份咯。咁如果即係嗰個即係政府嗰、那個措施，佢真係要咁樣嘅話，咁我哋都係會帶佢做檢測而唔會話因為咁樣而打針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劉女士，仲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系早晨，陈女士， 系啊，我想问一下嗰、那个陈肇始点解对啲长者咁残酷？ 点解咁讲啊？ 唔俾睇医生，唔睇唔到医生，冇药食，系咪俾佢哋喺屋企？殴死佢算 数啊！你意思系咩啊？唔俾睇医生冇药食，讲紧 你唔俾人入去啊嘛？你冇针卡啊嘛？吓、又要做核酸检查啊嘛？核酸检查又话要48小时嘅，咁嗰、那個、我问过核酸检查嗰度，佢话冇唔保证你48小时一定俾到嗰个结果俾你嘅。 所以都担心做咗未必攞到。 唔俾入去啦，唔俾入去就睇唔到医生啦，咁就冇药食啦。咁我哋要睇好多科嘅，好你个复诊好多科嘅。咁你点做得咁多啊？核酸检查，你去私家嗰啲啊要240蚊一次。 嗯，系咪你自己要去复诊啊？ 我自己要去复诊，我好多病啊。 嗯，你嚟紧几时复诊啊？咁？ 今个月。 可能系过咗13号喎，系嘛？ 今过咗13号。 嗯。咁你个谂法都会应该系做核酸检测噶啦，系嘛？ 我而家唔知点样啊！我又唔知佢哋做核酸检查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结果系咪接受呢个短信啊？亦或系要用纸张去做证明啊？嗰啲咁样嘅。如果系咧，就要收240蚊一次。咁我哋成日要复诊啊，你俾得咁多钱咩？ 明白啊，陈女士，总之有一个嘅担忧，讲到呢个6月13号起，喺一啲指定医疗诊所咧，以行政方式会实施疫苗通行证嘅安排。咁陈女士又讲到佢嘅担忧。咁另外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啦。而家27度，相对湿度咧系92%，仲有一个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到今日嘅11点钟嘅。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生老病死是我们很怕触及的课题，但偏偏在疫情的肆虐下，我们都被迫要面对，但有哪个可以给一些启发和指引呢？多年前接触到生死大师伊丽莎白·富伯勒·罗斯的著作，觉得他是一盏明灯，而《用心去活》这本生死学的经典，就是他和另外一位作家大卫21年前的经典合著了。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这本书的作者来说，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智。因为当他们花时间和很多临终者来到倾偈的时候，发觉他们说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是生命的本质，活在当下的智慧。 伊丽莎白相信每个人内在都有成为甘地或者希特拉的潜能，前者是我们最美好最具同情心的一面，后者是最负面渺小黑暗的一面。人生的课题就是提升渺小的我，去除负面的我，找到彼此美好的部分。 对于人性的丑恶亦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他却是这样来到解读。 在我一生中，好几次曾经矗立在相似的十字路口上，眺望着地平线，苦苦搜寻着人生的目标。在那个时刻，可以选择逃走，开始怨天尤人，但亦可以选择疗伤止痛。 他选择透过对话反思，治疗内心的伤痛。书里面的每一课都充满着一再反思的证据。 爱与恐惧是两个相反的极端，人在恐惧时必感受不到爱，充满爱时就不会有恐惧。生命如一所学校，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试验与挑战。当我们学会所有该学的，把该教的都教给别人，就是回家的时候了。一个人重复在失败的关系中挣扎，就好比到五金店想要买到牛奶。 但愿在这段人生的路程上面，我们都学到要学的功课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心去活，生命的15堂必修课，作者伊丽莎白·富伯勒·罗斯及大卫·海斯洛，由张老师文化出版。